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排嗰條龍太長啊嘛，喺急症室。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的。 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啊，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這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墟市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很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機。 佢好 arrogant 嘅個人係，佢、覺得自己個鼻哥窿真係向天。咁我哋就叫做細小教室，就係、由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去睇翻大嘅政策。 嗯， 劉小麗、劉世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8點至9點。 除了多了一支酒啊，仲多了呢啲 cookie 啊！多謝阿 wing 啊，就係成日送呢個自制曲奇餅上嚟嘅。 哦， 咁咧就有聽眾問啊，佢話如果嚟現場觀眾有冇百二立 fit？ 有冇百二立 fit 咩嘢？我開支百二立 fit 定係你帶？ 你帶嚟咪有咯？ 你帶嚟咪有？你帶嚟咪有啊？ 咪係咯，我就有呢個百二立 fit 係嘛？呢個湖南做嘅，你敢唔敢飲啊？咁啊？咁啊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新疆再教育營咧，就而家引起呢個國際風，即係一個風雲，一個新嘅一個鬥爭嘅焦點。咁點解咧？就喺其實煲咗一段時間嘅啦，呢樣嘢就係話説啊，就係咧，中共咧就喺新疆咧，以前就叫勞改營啦，而家叫再教育營咧，就係將嗰啲新疆嘅，主要係南疆啊，嗰啲嘅，佢哋覺得有機會成為恐怖分子或者係有分離意識嘅人咧。就送去呢個再教育營裏邊咧，就係、每日要對住呢個習近平嘅相，要呢個學習啦、思想教育啦、唱呢個紅歌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就有曬相影曬出嚟嘅，嗱唔係老屈噶，佢自己都承認嘅呢樣嘢係。只不過佢就話咧呢、這個唔 佢唔隱藏噶， 係啊，佢唔係話思想改造咁樣。咁啊呢個再教育營咧，坦白講，你一聽到個名字你就知道呢啲叫做古拉格，即係呢個。蘇共的殘餘的遺跡來的，其實這些是， 所以我想說的差一句就是，其實呢大家不要誤會 集中營，其實 中共呢現在所在新疆在西藏做的事呢是沒有隱瞞的， 沒有，完全不隱瞞的，他們 所以呢他們，我就是說他是 truly believe 他自己有這樣的權力，他所做的事是對 的， 是包括他呢，即是查一查開，就是包括呢他就 不讓你呢是去，即是玩遊戲，現在立了一條法例啊， 哦，好似所有嗰啲系統 lock in 咧，實名制就 lock 去公安嗰度。 係啦， 如果係，所以騰訊股價暴跌咧， 騰訊股價 因為佢啲手機遊戲咧係大鑊噶。 佢覺得我為你好嘛，所以而家中共做好多嘢咧，我話依個係叫文明的衝突，就係咁嘅意思。就係而家中共咧，佢所做嘅嘢咧，係喺西方外世界嚟睇咧係匪夷所思，但係中共係覺得我而家係行使緊我嘅權力，係管好， 即係好簡單咯， 管好我國家。 等於你老豆在你的屋企、你間房裏邊裝咗個 camera 喺度影住你，24小時影住你，佢係為你好啊！好啦，跟住你就會發覺，哇！頂我如果想睇下鹹書都唔得。好啦，跟住就發覺啊，頂！如果我一唔温習嗰陣時，個 camera 就會有聲同我講：喂，死仔仲唔讀書？係 啊， 係 啊， 咪就係咁咯，24小時喺度監視住你咯。 因為好好嘅比喻就係中共覺得佢而家 喂你好，想你考上大學啲 嘛，係啊。咁你而家講緊呢個新疆呢一樣嘢咧，就由起初咧幾萬人，而家去到過100萬人，就喺呢一個所謂嘅集中營啊。我哋叫我哋西方社會文明社會就覺得佢係一個集中營，佢就叫再教育營。 唔係等你將啲人 group 埋曬一齊，然後一齊喺度做一啲思想教育，呢、這個唔係集中營係咩啫？係咪？你爭嘅係個 gas chamber 啫，其實係。 咁而家咧就已經引起美國政府咧，就會引用咧，就係嗰個所謂嘅 上一集我哋所講嘅人權法， 人權法啦， 係啦， 就話咧就會 引用《紐約時報》今日講啊， 係啦，《紐約時報》今日講就話會引用人權法去做咩咧？佢今次咧唔單止係引用呢個全球人權問責法去追究個別官員，仲有會對整個國家實行實施經濟制裁，兩個層面嚟㗎。 六四之後第一次，我話俾你聽。 全球人權問責法咧就係引用嚟去針對個別官員，但係佢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只要你嗰個人權嘅 record 差嘅話咧， 我又可以對你實施經濟制裁。我又覺得今次呢又是一個嘅叫做爭霸戰的叫做人權牌咯。我不要將呢個 Donald Trump 咧，好似吹到佢上去一個咩人權鬥士咁樣。 絕對唔 係、啊、但是人而家你看到 Trump 開始出人權牌， 嗱、個原因亦都係一樣。呢樣嘢咧，其實喺美國咧醖釀咗起碼半年噶啦。其實一路擋住嗰個反而係 Trump，就係覺得咧打人權牌咧就會令到中朝啊，即係呢個北韓呢個肥仔金咧就會即係呢個問題會惡化。所以他一路都不想用人权问题，人权外交一路都是民主党的、就是、project、他们的强项来的嘛、就是希拉里、啊、或者之前的由 Clinton 开始到奥巴马，但人权外交通常都是底气不够就被共产党带回转头。 还有人权牌过去一直打不响美国就是受制于联合国，联合国的里面有很多呢就中国的即是非洲朋友， 中国有人啊，不是水龙比那些咯， 是啊，得投票的时候呢就 veto 了美国政府那个， 就算谴责到都没用的我觉得。但是呢你问我如果新疆省委书记的所有亲朋戚友将来在美国的资产受到冻结，没办法去美国读书，拿不到学生签证，甚至自己入不到境呢，这个就痛了，我告诉你，你在联合国谴责他是没用的。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佬没用纸老虎，好了。而家呢個人權法，即係話將嗰啲嘅違反人權嘅官員作個人懲處啊，係全球性嘅個人懲處咧。對於嗰啲經常以為喺温哥華置業同加州置業嘅大貪官嚟講咧，呢個係絕對有效嘅，我覺得。 仲有啊，呢、這個而家全球人權問責法咧，係其他包括唔知荷蘭啊、加拿大啊諸如此類其他國家咧，係考慮咧係即係。 咁我叫加拿大嗰啲聽眾咧，就鼓勵加拿大 push 啊，係啊 ，push 加拿大咧，渥太華呢個加拿大政府咧， 係仿效， 就仿效美國，係要對付嗰啲喺多倫多同温哥華置業嘅大貪官啦， 係啦， 凍結佢哋啲資產。 而家西方 凡係牽涉到新疆嘅呢個再教育營同埋集中營嘅人， 西方國家據說有六個國家咧，而家係考慮緊，所以咧你講得啱嘅，全球華人咧就唔該可以做嘅嘢，嗱，佢成日講啊咩，抗爭冇用冇用，唔係噶。即係咧，一政治咧就是流動的。第二，你全球華人都仍然係可以喺佢自己嘅位置當中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嗱，你而家睇到而家嘅氣候係咩咧？你咪自己上 search 咯，全球人權問責法，你就 search， 又 search 咗之後，你就知道有邊啲國家而家係做緊嘢，做緊嘢，你咪去 push 佢做嘢咯。嗱，而家另外咧就係話。你睇到美國係拋開聯合國啊！你睇到佢嘅做法，而家你睇到佢完全拋開聯合國， 佢隨時退出呢個人權委員會添啊！當 佢退出咗啦， 係啊！ 而家有機會連聯合國佢都會退出嘅，因為點解啊？因為你睇到 咪就係、是、佢就話俾俄羅斯、中共嗰啲友打手控制曬咯。 佢話你睇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個嘅所謂世界秩序係由美國定嘅、當中係包括成立聯合國，但係之後你睇到。俄羅斯、中國在呢個聯合國當中咧，就喺度玩嗰啲喇喳招數 咯，收買嗰啲咩非洲嗰啲腐敗嘅、中東嗰啲腐敗嗰啲國家咯。 啊，咁咧就左翼啦， 收靚啊！ 左翼就覺得，這個都要嚇、大家投票嘛，咁冇辦法，我哋要尊重翻個投票制度嘛。咁而家侵侵唔係咁，唔係人咁品嘛。佢話喂唔 work 喎、 啊，本來我磅水搞出嚟嘅偽國際組織。你就滲透咗佢，然後變咗你嘅組織，咁我點解要俾錢先？ 我點解俾錢啊？ 係啊， 咁而家侵侵嗰個 philosophy 就係咁啦。喂，唔 work 啊嘛，生意佬你冇要用即係 work 唔 work 呢個角度啊嘛，隨時咧就踢開聯合國。總 唔係，但係新疆呢個問題，我覺得係會惡化落去嘅。 啊， 我唔覺得習近平會喺新疆問題裏邊退讓，因為佢哋而家好簡單，你唔好話新疆咩再教育營啊，下一波啊叫香港藝人再教育營啊。 都会啊！ 喂，全部上去上清华大学，佢美其名就系上咩国情班。喂，大佬呢啲唔系再教育营，佢个名字叫国情班啫嘛。其实系 喂，你唔好睇小头先，我哋第一节所讲嗰个嘅由中国社科院做嗰个嘅 艺人信用制度。 你中国社科院，我再一次强调，这个中国社科院咧系喺全球当中系排名三十几嘅呢个智囊组织嚟噶，喺中国咧就是 number one 嚟。而他做了一個的排行榜就將中港藝人和中港台藝人就根據社會信用系統的評分 就列咗出嚟。刘德华唔合格，古天乐唔合格。呢、這、一 个，我哋要帮佢宣扬下先。既然嗰啲艺人，点都算啦，翻嚟香港揾食啦。开演唱会使乜翻大陆啫？ 唔系 香港加东南亚唔够食咩？坦白讲，你哋已经咁多钱啦。 刘德华全球 只咪咯，美加、澳洲 搞掂噶啦， 英国再加呢、這个吉隆坡系嘛？ 我又唔我嗱我咧就希望我冇估错啦。我又唔信刘德华会跪 低 嘅，因为刘德华咧佢嗰个嘅所谓嘅本钱较厚。古天乐咧，我亦都估计佢唔会跪低。 嗱，我觉得好简单，佢个信用系统一定系同佢哋咧喺将来喺大陆能唔能够拍戏上映啊，批唔批文啊，嗰啲演唱会啊，全部有关嘅。所以咧，点解梁烈维啊呢啲咁嘅王祖蓝啊、曾志伟啊，成班呢啲咁样嘅妖风 扑住出嚟啦？ 扑住出嚟咧，陈小春系有原因嘅，我觉得佢系咩咧 ？Carrot and stick。如果你唔听话，就用 stick 大棍去殴，发动嗰啲共青团小粉红。就在網上邊圍剿你，咩周子瑜啊嗰啲。 所以我話而家咧，我哋上一節已經提到嘅，就係話而家咧，劉德華同埋古天樂呢一個咁嘅評分咧，其實係對佢一個警告嚟嘅。我覺得呢個嘅新聞出嚟咧，係對呢一班藝人嘅一個警告。個警告係咩啊？你唔表態呢一樣嘢本身係唔夠嘅，你係一定要表態支持中共。對於香港的所有的 policy， 嗱，我覺得將來咧好快好快咧，嗰啲即係串連下嗰啲國際嗰啲社運啊，同埋左膠組織咧，發起一個叫 China Free 嘅運動。我哋嘅生活裏邊沒有中國，係咪唔得咧？我藝人裏邊我嘅生命，喂大佬，一九七幾年，你問鄧麗君啦，喂六四之後有冇翻過去開演唱會？鄧麗君係咪冇錢，係佢演藝生涯結束咧？ 喂，包括梅艷芳， 咪係咯。所以我話 China Free， 如果我哋嘅生活裏邊係冇中國嘅市場，係咪會死得咧？係咪一定要坐高鐵翻去咧？係咪一定要所有嘅嘢我哋翻去創業先會發達咧？而唔係走向世界，唔係走向喂六十年代香港人，其實係走向全世界。你知唔知啊？而家保時捷嘅汽車設計係香港人有份參與，呢、這個福特嘅汽車設計師係香港人，係六七十年代係走向意大利讀汽車設計。你冇留意嘅其實。嗰啲係只不過係九龍工業學院畢業或者理工畢業嘅人，我哋嗰陣時係冇中國市場嘅。香港係全世界嘅玩具、手錶同埋紡織業中心，有冇中國市場啊？ 我最近咧就聽咗幾本書咧，咁湊巧地咧，佢哋都有同一個 message， 其實對我嚟講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就係話離開舒適區，就係叫你離開舒適區。即係嘅意思係乜嘢嘢啊？即係嗱，我哋香港人咧，成日有一個信念，哇！大陸市場好大啊，又跟住我冇咗大陸市場，我會死啊！喂，你咪試下咯，冇咗大陸市場，會逼你去咩啊？會逼你向非大陸市場進發咯。 以前香港嘅電影賣埠係韓國、台灣、東南亞、馬來西亞，係咪？大台嘅電視劇賣埠係北美同馬來西亞。喂，呢啲我都話啦。廣東話的市場加起上嚟，全世界有一億人，所以我就話冇咗大陸市場，你咪會死咧？係因為嗰啲投資者眼光短淺，佢哋要揾快錢，懟啲垃圾翻大陸都可以食。呢、這個已經過去。你睇《延禧攻略》，你睇到人哋嘅後期製作，香港電視人係唔可能再喺大陸揾快錢嘅啦。人哋嗰啲嘅燈光攝影後期嘅 tone 嘅顏色，再加埋佢哋嗰啲嘅服飾髮型嘅考究。已經係超越咗香港電視工業嘅水平，你都冇辦法揾到快錢。你而家係最後尾一啖嚟嘅，劉德華係最後尾一啖嚟嘅呢一陣係。實際上之後已經冇人啦，你睇到噶。劉德華、周潤發、陳奕迅呢一代之後，仲有冇人可以喺大陸揾到食啊？係冇噶啦，已經係。 梁烈維啊嘛， 梁烈維揾屁到咩？食屎啊有，我話俾你聽啊，點會揾到食啊？呢啲咁嘅人，俾個啤梨啡你做咯，掟嚿骨俾你咬咯。係嘛？佢點可能上到大台啊？你見到上去好簡單，其中一個標準我是歌手，真係俾到幾千萬你去上去做嘅係咩啊？林憶蓮啊，呢啲 level 嘅人啊，其實係唔係講緊呢啲咩梁烈維啊、陳小春啊呢啲 level 嘅人？陳小春最多就係出賣埋個仔去拍嗰啲咁樣嘅真人 show。 爸爸在哪兒啊？ 係嘛？而家都冇得拍啦，唔準拍啦！而家歪風啊嘛，唔準拍啦已經。又斷埋啦，咁所以我就話你而家跪喺度都冇嘢食啊，只有食屎。咁你好簡單，如果跪喺度食屎，點解唔喺香港食啫？好啦，你翻嚟， 香港人就好簡單喎，喂，佢會同你計數嘅喎。 嗯， 你以前咁囂張，係嘛？ 其實我覺得咧， 你可以翻嚟嗱，而家民進黨你知唔知推動緊一樣咩嘢？就係、是、如果凡係台灣人攞到大陸居住證嘅，取消佢台灣證嗰個嘅居住證。 其實所以咧，我覺得咧係害咗容祖兒嘅。老實咁講，即係話咧，我自己覺得容祖兒雖然未去到劉德華嗰個嘅即係 level， 但係咧其實容祖兒話曬好似一樣嘅啫嘛。我全世界各地去叫做演唱，喂，我夠過世啦。夠過世啦，公司亦都可以藉此而揾到好多錢啦。 喂，好 簡單，你而家突然之間將佢個形象拉到一個咁嘅水平， 冇嘅。嗱，呢啲人我覺得讀得書少，好簡單。你一個江門市嘅政協，你遠遠比唔上當日英治時代嘅一個太平紳士。你攞幾多個呢啲惠州，好似陳小春係惠州政協。 周星 馳 是 廣州市政協，這些省市政協在大陸的官場裏面就是九品芝麻官都不如，是未入流的捐官，以前叫做什麼河督啊那些這樣的捐官，用錢買回來的位置，根本就不是一個正規的頂戴，你班友就以為很巴閉，然後拿回來去兇香港人，今時今日的香港人會不會再給你這些這樣的垃圾官職給你兇到呢？是不會的。所以話高鐵注定失敗的原因是咩咧？唔係我哋翻大陸幾咁方便，而係根本我哋唔想翻大陸。 嗯， 這個先是香港人的集體嘅情義結。 嗱，我話俾你聽，呢、這、一個嘅情義結咧，你將會睇喺高鐵嗰個嘅售票系統，你會體現得到。我今日啱啱早餐同我個朋友食飯，都係就係、是、exactly 講你所想講。而家咁基本上咧，連佢嗰、那個八岁的仔、九岁的仔都话唔想翻大陆啊！ 喂， 唔想翻去，即系有呢个情绪。细路仔都话唔想翻去啦。 我哋呢代中华交八十年代自己揞水搭大陆嗰啲叫做硬座，冇高铁啊！嗰个年代搭硬座电气化火车，瞓30几个钟去北京，系我哋自己揞钱去嘅，冇咩政府资助，乜都冇，系嘛？到我哋呢一代嘅细路读紧大学啦。大學話要咩社會係、歷史係、政治係要翻大陸交流，全部反對， 唔想去， 唔 Q 去嘅，冇人逼佢嘅噃，冇話學生會騎劫佢，亦都冇陳浩天喺佢耳邊講話叫佢唔好去，佢哋自己厭惡啊！我話俾你聽， 咪所以 佢睇埋嗰啲咁嘅新聞，見到共產黨所做嘅嘢，一個正常人你唔會覺得厭惡咩？ 你講翻高鐵啦，高鐵啦，啱啱而家就話排隊啦，大家20几号啊， 曬翹氣， 20几号啊，23号啊通車啊，唔知23号通車。好啦，咁然後咧第一日賣票6500票，即係賣出咗大約。然後跟住咧話而家起初咧就估計咧有80000，即係每日啊有八萬， 最新修訂由11万几修訂到 8万， 十一萬， 本來11万嘅嚇， 係11万几啊。 我哋睇下，就算第一日通车，我睇你有冇80000。 跟住佢就话：，哎，你唔好用第一日嚟衡量啦。呢、這个就系阿奶妈。 第一日都唔衡量到。 系啊， 第一日我个 suppose 已经多咗一啲嘅。 呢、這个就真系，我觉得你问我咧，就系跟住匪夷所思嘅。喂，100毛上市都会揾班粉肠去围飞啦，将佢炒到上去11蚊啦。喂，点解高铁通车你唔揾班左仔去围飞咧？ 喂，你睇到嗰日咧？ 喂，陈健康唔系呢个陈海欣，你又识得揾人围飞？为什么高铁你不找人为非呢？你不是发动那些工联会的大妈啊，那些什么书法班啊，地区妇女会又不是一起去买非咯？ 喂，你看到第一日买非那天呢，基本上是什么？只不过因为个系统的问题， 其实 是20分钟， 20分钟买一张非，那个阿伯都好笑，他说现在这个年代还要填表。是吗？ 不是，即是的意思啊，不是排大长龙、啊、 是因为填表， 是因为填表的时间啊。喂，你真係老實咁講，但即係 suppose 啊，一個咁大嘅日子，有已經係會有一陣人咧，希望係買到所謂嘅第一張飛啊嘛，已經多咗一陣咁嘅人啦嘛。 以前咧，總有呢啲咁嘅左仔活動咧，係會圍飛嘅。第一就係叫做解放軍軍營呢個開放日，係嘛？總會一班咁嘅蛋散走去排隊嘅。但係今次交鐵真係奇怪喎、啊，我覺得。喂，起碼你都製造南亞裔都好啦。 寫住後面河源同鄉會的南亞裔都好啦。 冇錢啊，大佬！阿習總喺個台上 即係派咗俾非洲佬 六百億美金出去，而家冇。 咁你嗱好簡單啦，你早加收嗰六百億，你咪叫重慶大廈啲友去排咯，係咪？今日就因為的士事件，你就走去圍人嗰啲重慶大廈嗰啲即係非洲人。咁點解你唔走去排高鐵呢？橫掂我哋偉大嘅國家俾咗咁多錢你祖國喎、啊，係咪先？ 報效祖國係咪？ 好奇怪嘅喎、啊。你問我，我以先頭以為咧，就係嗰啲左派會動員曬啲大媽啊、大叔啊嗰啲啦，好似排嗰啲昂船洲軍營開放日咁、啊。 所以世良，你依個質疑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就有理由相信，而家真係香港嘅依一班咁嘅左派冇錢，嗰啲維穩費開始收縮， 去曬周融島唔通？ 周融唔使諗啦，死咗啦呢條。 嚇、啊！真係融咗， 融咗， 周都融埋。 即係話咧，其實咧，而家咧，嗱一集。習總呢就真的沒什麼時間理香港的事了、啊、很煩。第二事實上呢國家沒 錢，很奇怪，所以為什麼林鄭會出聲，就希望將來多些旅行團搞多些高鐵團。我以為、啊、通車的頭個禮拜高鐵團起碼 應該有啦， 330元直去武漢啦，是 應該有啦， 沒有、啊、完全沒有、 啊、不是，我想說 跟著區議員呢、啊、九龍社團聯會呢，新界社團聯會呢，福建社團聯會呢，廣東社團聯會呢，喂，做乜嘢㗎佢哋？ 喂，七七七，真係唔使我教你做嘢。如果我坐你個位，我一定搞到虛虛冚冚嗰日。 喂， 一定 簡單啫，潮汕美食團跟蔡蘭去食牛丸，咁、啊、你就起碼播霸咗500個位啦，係嘛？雖然慢車， 呢啲嘢係早之前安排啊嘛，大佬，你而家先同我講話出嚟講話，啊，希望以後將來多啲旅行團喎，你有冇搞錯啊你？ 有佢有頭話搞 呢句説話，你唔好講啦，你呢個係你自己嘅罪名嚟噶，呢啲一早搞啦。 嗱，我覺得高鐵今次咧，第一老咗台工，你問我呢啲如果係國家工程、正式工程嘅話咧，點都要出嚟咧抬轎嘅，但係今次你發覺咧。整個左派系統咧係冇任何嘅，喂，蛇齋餅種我哋強項嚟噶嘛，點、嗯、會唔利用膠鐵去搞蛇齋餅種咧？ 成車一車一車人啲阿嬸，咪 係 咯，啲阿公阿伯， 係嘛？三三八係嘛？潮汕美食團，四三八美呢、這個武漢美食團，實大班人去啦，喂，坐頭班車喎，點解唔去啊？ 嗯， 第二我覺得咩咧？服味重啊，我覺得，所以佢哋都唔搞啊。 咩伏味啊？ 伏味重即系话出事嘅机会大嘅， 你惊 唔系撞车，唔系追撞，系咩咧？哇！顶去潮汕，你以为嗰啲街坊傻噶？佢系福田坐去，可能两个钟，而家发现喺香港坐高铁2小时80分钟，系比起喺福田坐超多咗80分钟。 紧要俾钱你去啊嘛，俾钱你去咪得咯？ 喂，大佬，佢哋会翻嚟唱噶嘛？嗰、那個唔 係，我哋驚呢啲人會翻嚟唱。 第一嗱，佢好簡單嘅，佢而家早期你記唔記得係 sell 咩咧？先 sell 廣州站， 嗯， 點知俾人踢爆就係去南站，南站入番禺，喺番禺入廣州市仲要70分鐘。 佢如果你去廣州市 東站就直通車啦， 係啦，或者你 天河嗰度啦， 你如果要去翻東站，總言之兩邊咧 搭地鐵去都要70分鐘， 係啦， 好啦，跟住就再 sell 深圳。好啦，跟住發覺原來深圳去潮汕咧就要掉頭就要20至26分鐘。 咪最好笑咧， 跟住再發現啊，潮汕嗰段係行慢車， 係 你老尾真係俾咗1000億。你諗下，你話香港人真係冤大頭啊！俾咗1000億，未計超支，錢落曬去嗰啲央企嗰度、承建嗰啲公司嗰度。好啦，跟住我發覺其實全部接駁中國高鐵網嘅喺深圳福田。 嗯。 根本不是香港，香港就是臨尾突了一撅下來， 那就去福田搭，去福田買飛就搞定了，使乜在香港西九搞啫？ 好了，現在搞了一大輪，他又割地又成，今天看到明報影到還好笑，在 B2 層那些中國邊檢的人呢，那條那粒樓還扣得低過我，是這樣的。 喂，行了行了， 然後跟著呢就呢這樣呢就攤在那裡在那裡在手機打機。将来我告诉你，23号之后，日日记者就会去拍这些东西。啊、报烟、 啊、 是吧？跟着呢就是你看到他们的制服，我在罗湖过关都知道的，是吧？中国的制服永远那些没人名的。 嗯、 那粒楼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是扣少两粒的、啊、还是停留在刘德华、猎鹰那个年代，以为扣少两粒就很型。 嗯， 就是这样。 係咪？你見到成個西九嘅口岸充斥住一班咁嘅蛋散喺度行嚟行去，今日影到啊，坐曬喺度冇嘢做噶 ，B 二層啊，係冇嘢做噶。好啦，跟住個售票系統話俾你聽，根本未到 full loading 已經搞到咁啊，根本冇人訂票都搞到咁喎。 呢個咧其實又係啦。你係好奇怪會發生呢咁嘅情況，我哋咧不嬲咧做系統嘅咧，都係一定會有一個嘅 stress test 啊嘛， 係啊，嚇stress test 啦，咁你一定會之前咧已經做足 stress test 咧，然後跟住正式嗰日，喂，就算一個好細嘅系統都會咁做啦，即係我哋所謂嘅會員管理系統都會做啦。出之前我哋叫 user acceptance test 嘛。UAT 啊嘛，喂你 壓力測試就係用到最盡嗰個模式再 over， 然後睇下個系統頂唔頂得住啊嘛。 你依一個咧， 而家 under 都頂唔住 ，under 啦我已經。 係啊， 喂，所以我想講777，你中午真係唔好困我啦。你而家叫香港啊，第一日 包容 下 啦。 而家係你嘅系統問題嗱，我就算當你個 stress test 咧冇做過你嘅員工。其實都好奇怪噶啦，我做員工即係唔熟悉個系統啊，幾個操作已經係好奇怪。我就算係咁，喂，而家你係你睇到你成個系統係冇做嘅 stress test 嘛？ 嗱，我覺得啦，呢個係繼新機場啟用大災難之後咧，香港有史以嚟第二單公務工程啟用嘅大災難嚟嘅，真係嘅高鐵，真係嘅，你睇到嘅所有跡象顯示，第一根本內地揸旗。第一冇 press tour， 我成日都話，任何呢啲咁樣嘅工程，你見到新機場一開，第一件事係做 press tour， 帶記者去遊一遊，做宣傳。 喂，阿 Lance 話，如果啲人捐多啲，你可以除多幾粒樓喎。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係啦。喂，唔好除字，有人捐先。 好好好。 係而家唔好字。 好，我扣翻底嗰幾粒先。好，扣翻上嚟先。为咗准备一间， 扣上嚟。 为咗准备一间除， 打奸矛喎，奸矛。 系啊，我要办呢个内地边检啊。吓，咁啊，扣埋粒咁样。哦，吓， 咁啊，嗱 ，OK 啦， 一百啊，剥一粒。 系啦， 一百剥一粒 ，OK。 系啊，捐满一百就扣一除一粒。嗱，我嗱冇话边粒啊。讲埋呢个交铁，而家你睇到就系咩咧？成个布局系揾香港人老衬。是扔了一条我们叫盲肠炎，叫烂尾炎，学名叫做，就是你的肠里面有一橛是没用的，那一橛扔了下去就是香港这一橛，你看到是整个中国最难扔了下来，跟着不是说由香港可以再向其他方向发的，香港一定要向北行，去了深圳福田才可以接驳整个中国高铁网络，所以整件事大家以为香港将来会有很多初发首发的高铁速度，即是250至300，你不要骗我说200行200公里都是高铁，这个叫做动车的。 对了，波粒有人100了。 好 ,OK, 找数。 好 是啦。 继续继续。 好啊，如果去到500的话负楼得。不过是 Lance。你死梗啊，你死梗。 我都没说是哪个。不过是 Lance 嗱，你而家基本上系动车，香港唔系高铁，我谂要证明呢个只系动车系统。大陆分得好清楚嘅，高铁嘅速度300，系咪？动车200、250，香港所谓接驳内地去潮汕咧，就系动车嘅速度。好啦，真系高铁你要快嗰啲咧，其实根本个班数系少之又少，即系话香港我哋以往啊 sell 紧俾立法会系咩啊？香港直達上海嘛，香港直達北京嘛，香港首發喎，而家原來發覺唔係，根本我哋就係嗰條盲腸炎裏面爛咗個橛嚟嘅，我哋就要坐高鐵，所謂高鐵，我相信大家諗下，其實我由西九去羅湖要咁 Q 快做咩呢？係俾1000億為咗提速嗰20分鐘，呢個就係所謂成本效益嘅問題。你只是增加了速度20分鐘， 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要令800个人下来香港西九这里，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是的，所以我就说第二个问题我想问，自从信报和经济日报揭发了1亿的饭盒，原来是 cater for 700人的膳食，为什么没有记者去追问这700人来做什 么？有两个数字，有700有800， 这个是最 fundamental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当你这个口岸，我用最寬鬆最寬鬆50个 counter 勁啦啩，機場都冇啦，人手 counter 50个， 每一個 counter 四更人手，係嘛？ 嗯， 我當你廿四冇廿四小時嘅，其實十二小時運作嘅啫，其實四更人手即係每人做三個鐘啫，只不過係好啦，四更人手五十個 counter 都係二百人啫噃。 嗯，你已經係一個將佢拉到好寬鬆，即係好好寬鬆嘅一個。 呢個係機場，我講緊唔係機鐵啊，係機場嘅規模嚟嘅啦，已經係。好啦，香港呢個所謂高鐵嘅口岸，何來有七百個人要去入嚟做嘢咧？你問我。好啦，我終於諗通啦。其實無論係僭建樓層好，或者個七百人好，或者係佢哋嗰個嘅一路點解唔做傳媒嘅 press tour 都好，因為嗰七百人進駐根本就唔係淨係做邊檢，而係包括埋就係咩咧？就係你頭先講啦。大數據監控、社會信用制度的實施和面容識別系統怎樣去捉那些人，其實我有個建議的，其實黃之鋒試一下自己 log in 可不可以在網上訂票，這個你就知道中國大陸的所謂社會信用系統有沒有實施了。在香港長毛試一下，支聯會主席試一下， 我現在答得你的了，不行的 啊， 我現在答得你的， 這麼快 就是說呢， 之鋒聽到之後立刻試一下，新聞來的，這個 是的，梁國雄呢一個之鋒，黃之鋒， 喂，會唔會係咁咧？邊個得嘅反而邊個係鬼咧？ 得都話唔得啊嘛， 係啊， 得都話唔得，唔得噶啦。老實咁講，即係呢而家佢個成個嘅所謂嘅各方面嘅咩社會信用系統咧，就已經係喺香港運作緊噶啦。啊，所以我同你咧，如果你話真係要上去咧，入到去出翻嚟都會有啲麻煩。 我不是怕入到去，怕出不回來， 是的，入到去，我告訴你，一定入到， 是的，我不怕上不到高鐵，出不回來，是的， 嗱， 這個呢，就是木馬屠城的故事來的，為什麼要高鐵直隊西九？ 哦，喂，是不是摩多粒？一百， 真的？ 是的，真的，騙你嗎？ 堅定流的，喂，上一個來， 我經常，我經常及實的，今天，來， 是嗎？ 啊， OK， 他本來七十八，我都想說，七十八，麻煩你加多加多廿蚊， 嘴粒就可以扣翻頂粒啦。 嗱，有人估到你啦，已經有人估到你話剝一粒扣一粒啦。 係、 哎、真係。 嗱，呢個咧就講翻呢個膠鐵咧，就係如果你諗翻轉頭，佢就懟咗落嚟之後咧，佢就將佢內地所有社會信用制度、不信任制度、所有對互聯網監控，全部喺佢呢度實施啊嘛。 嗯、 即係話。你曾經係試過喺網上發表呢個咩雜豬頭啊嗰啲言論嗰啲，喂入埋佢個數據系統嘅喎、 嗯， 因為呢個高鐵係由《星島日報》嘅講法就係話港府曾經提出反對，就呢個所謂不信任，即係冇信用系統啊，可唔可以唔好 apply 喺香港高鐵？中國就堅持，中共就話我哋一視同仁， 嗯、 即係變相就將內地呢套嘅社會信用制度已經引申通過高鐵引申咗嚟香港。如果在他眼中視你為呢個冇信用，冇信用不係淨係話亂過馬路啊，唔交税、啊，發妄議中央都係嘅、啊， 絕對絕對。 咁會唔會有朝一日連劉德華都上唔到高鐵咧？ 嗱，劉德華咧就而家個信用嘅喺個信任系統當中咧就低分，低分 未到負分， 因為咧佢就唔表態支持中央。我同你就肯定係負分。 哦， 嗱、 okay ， 因為點解咧？我哋嘅節目咧，如果我係中共咧，我係呢個彈鐵牛咧。我就會將會咧就將 keyword search 將唔係所有嘅內容咧就化為文字嘅，因為咧而家你知啦，我哋嘅所謂嘅除咗面容辨識咧，仲有依個語音辨識嘅，由語音辨識咧就已經可以化為文字，依、這個文字就應該化為數據。 OK， 就睇到我 哋 幾多反 應。你講個咩雜包子啊、雜豬頭啊？你講好多，你講好多。 徐少華講嘅， 唔係嗱，劉一啊，劉西良講， 陶君能講嘅。 咁呢啲全部啊化為數據咧，就已經係作出分析噶啦。 OK， 咁就買唔到飛啦嘛。 你買唔到，唔係你買到飛，你入到去，出唔出到你唔 會唔會特別快買到飛？ 可能，所以咧，黃之鋒同阿長毛都可能買到飛。 唔係，我真係試一試。如果我係記者，我梗係邀請李柱銘啊嗰班去買飛啦。邀請埋嗰啲嘅周庭啊嗰陣去買飛啦，我覺得。喂，你只是測試到個社會信用系統係咪應用喺香港嘛？係 啊。 喂，呢個大事嚟㗎，點解啊？因為將來就全面應用㗎咯。係 啊。 所以我話佢哋呢一套嘢咧，你以為方便好簡單。當你乜嘢都覺得咁樣做係主要我唔犯法就冇事，咁樣做都係為咗我方便，然後 surrender， 將你的人權、自由呢啲嘢全部向共產黨 surrender 嘅話咧，到時到後咧，你將會一無所有， 嗯， 乜 Q 嘢都俾你攞曬， 嗯， 因為佢變咗咧，佢個龍門可以搬噶嘛， 嗯， 今次係港獨分子啫，下次可以係法輪功，可以係支聯會，可以係泛民嘅噃，個龍門任佢搬嘅喎，其實， 嗯， 你睇釋法咪睇到咯，大佬釋法都有追索力嘅，佢都可以諗得出嘅喎，咁所以我覺得根本上，如果你話，方便了之後就等於中港關係會融合呢，這個是最膚淺最膚淺最無聊的講法，即是等於兩個人，如果我想追這個女仔，我是不是搬到她隔離就可以一定追到她呢？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嘛，除非你是黃貫中和朱茵的。 所以我就說現在問題是什麼呢？你經常搞所謂的中港融合呢，其實呢現在中國所搞的中港融合 硬件的融合， 你是指，因為點解咧？你點解一定會失敗咧？而且係會令到香港人對你個抗拒情緒更加高漲咧？我哋成日用嗰個 terms 叫做文明的衝突，因為你嗰套同我哋嗰套咧係完全係南轅北轍嘅。你睇到而家中國咩咧？頭先我哋所講新疆再教育營，佢就認為咧，我都係為你哋新疆人好啦。除此之外咧，佢而家咧嚴管咩咧？嚴管呢、這、一個。網上的宗教活動，即是說什麼呢？你不可以在網上去宣傳宗教，你不可以在網上說任何的涉及到， 那個北京石安教會就是什麼呢？因為不肯裝那些監控的鏡頭在個教會裡面， 另外一個呢， 是拍著你究竟在個聚會裡面說什麼，就 是，另外剛才世良所說的，就是這個北京石安教會，就是北京裡面最大的家庭教會，每次聚會有1500人參加，但是現在他就拉人封艇， 取締啊，取締啊， 用這個社團條例，唉，真的很熟悉啊，大家， 我都說了，香港是中國的街模啊，真的， 啊，社團條例，就說你沒有註冊登記，有什麼諸如，總之怎樣都可以找到你，還有一件事，是 存在了很多年的家庭教會，石安教會， 很多年的啦，現在突然間說要取締他， 突然間封他， 還有這個， 我想問一下香港，先問一下那些香港基督徒，嗰啲咩梁美芬啊、黃成志 啊，係啦，啱啊！ 嗰啲咩恩福堂嗰啲撲街去曬邊啊？ 啊！仲有呢個北京石安堂嘅堂主任叫金明日，佢咧本身即使以佢個人名義買物業都唔俾。 嗯， 喂，你依個你完全違反， 因為你冇信用咯，社會信用制度咯， 可能係啊， 咪就唔俾買物業咯， 就而家 搭高鐵唔准搭飛機咯。 你就話佢依個咧係一個萬能 key 嚟嘅，社會信任制度係一個萬 能 key 嚟嘅，任 佢嚟啊嘛！ 今日唔准搭飛機，聽日唔准打飛機得㗎，其實係任佢講啊，根本係。 係啊，嗱你依個社會信任最嗱，我唔知係咪真係用依個社會信任制度，但係依個係萬能 key 嘅。但係我相信真正嘅原因就係你買物業，你咪又有一個聚會處咯。 係， 即係話你連你個人嗰個置業嘅自由都冇埋。 總之就係全方位，用張建宗嘅講法係方方面面，係全方位去控制你。 係啦， 你搭車唔俾你買高鐵飛，你搭飛機唔俾你坐飛機。 啊， 你根本上個人嘅流動嘅自由都冇咗。 咁呢個咧，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覺得哦，喂，我哋好容易啫嘛！我上 YouTube， 我相信我想講咩，我咪講咩咯。喂，我想你上基督教，我咪講啊，基督教點好咯。嗱，而家唔得，你喺大陸唔可以做啲咁嘅事，你唔可以宣傳任何宗教。第二， 習近平 呢啲家庭教會 一個宗教咧 啊？ 如果我哋成立一個習教咪得咯？ 咁咪得？咦？咁你可以衝擊下佢呢條條例喎？ 咪係咯。 我搞一個習教， 係啊，習近平係呢個天神下凡， 係喎， 係咪呢個 衝擊 彌勒佛托世 啊， 係嘛？ 即係嗰啲翻牆嚟聽嘅網友咧，試下啦，不如整個習教啦喺上面。 係唔使嘅，你整到個樣好似習近平咁嘅樣，不過佢話彌勒佛托世咁樣，係嘛？掂喎，覺得。 跟住錄 video 上去。 咪咯， 睇下佢封唔封你聽， 抄翻嗰啲法輪功嗰啲橋咯，就話啊，全靠呢個習帝將呢個隕石本來撞擊地球嘅，佢就將佢咧就將佢打咗去呢個另外一個星球嗰度， 係啦， 係嘛，掂喎，我覺得。 所以我話而家我哋用啲所有嘅例子都係話俾你聽，而家中國所做嘅所有嘅嘢，完全係違反我哋嘅即係文明社會裡面覺得言論自由啊、思想自由啊、集會自由呢啲咁嘅嘢，但係。中共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过程或者中美争霸战的过程当中是变本加厉做这些事的。 OK， 然後跟住美國咧，而家咧阿侵侵咧就打算動用呢個人權牌嚟去喐中國嘅，所以我認為我想講中美爭霸戰咧係冇辦法停低落嚟嘅，係冇可能停低落，因為依個係文明之戰， 同埋好簡單咧。以前我成日都話你黑社會咧，你知道自己黑社會咧，你唔會走去明目張膽咧。走去上去呢個接受呢個時代周刊訪問嘅，唯一一個做過嘅崩牙區，結果就坐十幾年。喂，大佬，你當葡萄牙政府流喎？你因為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崩牙區接受時代周刊訪問啊嘛？嗰張相咧就係喺個梯級嗰度咧，好似拍緊英雄本色咁嘅，白衫白褲咁樣喺個樓梯行落嚟，個攝影師係低炒。你諗下，如果你係葡萄牙政府，你見到你真係扯曬火啦！呢個場邊個睇嘅？九九年之前仲係我睇嘅喎。好啦。而家就係咁啦，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明目張膽。你覺得所有嘅歪理，所有以前係喺地下裏邊唔敢講出嚟嘅邏輯，唔敢俾人見到嘅嘢，而家全部當做咩咧？係呢個中國模式亮劍，然後公諸同號，俾全世界人睇到，我唔介意你去制裁我啊嘛。所以我呢個係同當年嘅薩達姆所謂大殺傷力武器事件係一模一樣嘅。而家已經證明咗當時嘅薩達姆根本係冇大殺傷力武器嘅，係咁多年都揾唔到嘅，係美國佬明砌佢嘅。但係實際上咩咧？你又用毒氣去走去殺嗰啲庫爾德人，喺國內又一個大獨裁者，除咗鎮壓少數民族之外，又冇人權又冇剩。美國佬就明砌你，話你有大殺傷力武器，然後一鑊過打殘你。而家習近平就咧係一個現輪迴再生嘅薩達姆，我覺得。就以為自己好威，當你在新疆設一百萬再教育營嗰陣時候，你諗下，只要是一個普通的澳洲人、加拿大人、紐西蘭人或者係美國人，佢見到呢單新聞，你估佢有咩感受？ 係啊， 喂，佢就諗起集中營喎， 係啊， 係諗起猶太人喎，其實係， 係啊， 呢個係文明衝突嚟嘅，真係， 係文明衝突嚟噶。 你以為就係對佢好啊？喂，係人都知道你係想思想改造，將佢哋洗腦啊嘛。好啦，而家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呢個就係中國模式，然後。係人都知道嗰啲烏干達、肯亞嗰啲非洲國家係貪官橫行噶啦，你就話六百億，我唔過問你哋政治，唔會好似殖民主義者咁樣去影響你哋嘅內政，我俾錢你用。喂，對西方人嚟講，呢個係違反核心價值嘅喎。 所以我睇咧，而家習近平咧不單止冇收劍，我睇到佢而家形勢咧。 所以上一輪去習化，我一早已經講係假嘢嚟㗎啦。實際 而家你睇到咧，佢變本加厲。你看到他没有收的，完全没有收的。我們剛才數的那些全部是今個星期的新聞來的。 是啊， 全部今個星期。 是啊，我們數不完的新聞來的。 大哥，數不完，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文明衝突當中，中國那套的東西怎樣是就是宗教自由違反宗教自由，違反言論自由，違反集會自由，這些所有的在西方文明社會很重要的東西是無日無之的，現在在中國那裡。咁你睇你話認為習近平收劍咩？冇啊，佢冇收劍喎、啊。 呢啲佢屌佢啲智囊幫佢出橋 spin， 將佢 spin 就話：，呢啲嘢唔關佢事嘅，其實就係為咗即係將個責任卸咗佢啫。嗱，但坦白講，我覺得曾玉成嘅講法係啱嘅，蠢人始終會做蠢事嘅。就係當佢唔係 aware 到， 又將佢砌落去曾玉成嗰度。 共產黨員， 曾玉成講嘅啫。 批評共產黨員唔關我事啊。 阿譚天牛，呢啲係曾玉成講啊。我哋 講 上述所講嘅嘢， 我哋複述曾玉成講嘅説話。 曾玉成， 蠢人早會做蠢事嘅。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因為佢真係 true belief 嗱呢個咧，我相信好多人睇唔穿嘅。點解今時今日仍然會有人信老毛呢一套？就係 true belief。但你睇到佢反鄧小平。整個的改革開放否定改革開放，然後肯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文革裏面發生的事，你已經看到這個紅衛兵出身的領導人，他留戀的就是那種的，就是文革那個年代那種的一個 charismatic leader 出來一呼百應、那種的、就是、管治模式、所以是造神運動是這樣的原因。而造神運動要成功，你一定要思想改造的嘛、老毛在1949年之後最成功的事其實就是思想改造運動嘛，是將中國的知識分子通過反右、這些通過他們的自我檢討、批評、去改造他們的思想嘛、現在他們應用在新疆而已、很快會有新疆紅衛兵出現的、很快會有西藏紅衛兵出現的，告訴你總會有一班西藏古惑仔新疆民建聯走出來的嘛、他們就會歌功頌德在這裡、 到時佢咪話成功咯，然後攞嚟做模範咯，叫大家學習咯。文革好多人就話唔會再嚟嘅，因為唔會有嗰個毛澤東呢個土壤啦。咁文革嘅意思唔係講緊1967年、66年嗰啲武鬥啊，而係講緊呢種咁樣嘅個人崇拜啊，嗰種反智啊，嗰種以挑動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管治手法，呢種咁樣嘅模式啊。其實總結最後尾其實係四個字，叫做中國模式。其實就係文革。你諗到噶？我就話大躍進點解會嚟啫？你見到文匯報嗰啲撲街所講嘅嘢，你咪知道大躍進點解會嚟咯。因為全部都人放低曬自己嘅尊嚴，自己一科學家，你一個農業學家，你點會唔知道喺安徽嗰某田某產幾多斤啊？common sense 嚟嘅呢個係， 你點會唔知道文匯報係冇人睇㗎？ 你點知道文匯報連阿李國章條撲街都知啦？佢話得幾千份啦，係咪一世人講咗一句最坦白嘅説話，就係、是、文匯報得幾千人、幾千份，係咪冇人睇嘅？ 幾千份咧，一係派出去，一係咧就 國企訂嘛， 傳媒工作者要睇， 逼訂啊！而家所有中資機構都要訂㗎，呢、這個就係佢嘅收入來源嚟㗎嘛。 喂，好啦，嗱，頭先咧就有人捐咗250元。咁啊，照計咧就要除兩粒半。嗱，我哋咧休息一陣，睇下咧阿細良找唔找數啊？翻嚟咧，我哋講下，喂，係咪會講抗税啊？睇下考慮抗税運動搞唔搞得掂？ 好啊，嗱，呢個就都值得討論下，我覺得兩難嚟嘅。休息一陣先。 好啦，嗱，我又為大家介紹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個菜啦。咁呢啲咁樣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係中國八大菜式入邊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係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